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我记得上一集我们就介绍了美国女诗人莎朗欧茨，当时我就投诉廖伟棠就说哇这么伤感，下一集会不会没那么伤感？你说不是，都有另类的伤感。 但是这两种伤感真的完全不一样。欧茨那种呢真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一个成熟的城市，美国城市女性的伤感。今集我们要介绍的其实是意大利呢、不是很为我们所知的一位其实是大诗人，叫帕韦泽，切萨雷帕韦泽的诗。那他的伤感是怎样的一种伤感呢？他出身自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农村，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北部农村都几贫穷的。那还有呢，他曾经一度被作为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就坐了很多年监的。等他放监出来呢，那其实呢已经是二战要结束啦。二战结束之后他都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是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间他1950年为情自杀。那他当时呢是跟一位荷里活的女明星恋爱。那真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女明星恋爱，那结局即是你要有承受能力才得的。 结果他就承受不到了。 他就承受不到了。但是呢他的诗入面呢那种苦涩、你又会看到入面基本不提自己的，他写的永远都是意大利北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面的人、各种不同的底层的人是怎样生存的。所以我说他的忧郁呢是一种更加之属于他人的属于众生的忧郁。就跟上一集所讲的那种是一个个人向自己的个人关系去挖掘出来的那种悲伤是不一样 的。是，所以就是看他们的作品呢都是看到个诗人可不可以看得开咯。 是，其实跟他受的影响有关系的，一个跟他出身有关系，他觉得他有负于生长他的土地。他想报答，他想报答这些穷人，意大利的穷人。另外一个呢，他受诗歌的影响呢是来自美国，他是英文非常之好的，他以翻译家出名的同时都。他呢受美国比如说这个写白鲸毛比迪的影响啦，又受维特曼啦，写草叶集的维特曼所影响啦，还有一本诗集呢叫做池耕河。一本书就是讲美国的一个坟墓入面、每一个坟墓的人的过去的一本书集，亦都对他影响很大。咁呢啲呢造成咗佢寫呢啲咁客观去讲述他人苦难嘅诗篇。咁呢帕韦泽仲有一样嘢好值得我哋提嘅，就係话佢係卡尔维诺嘅伯乐。即係佢一方面呢係通过佢翻译影响卡尔维诺，另外呢佢就极力推荐卡尔维诺。咁卡尔维诺甚至讲过呢，即係佢好多本书入面提到佢。佢话帕韦泽呢佢就睇佢嘅第一本书已经估到佢所有嘅文学才华。而且帕韦泽是第一个指出呢卡尔维诺有童话质素的人，他自己本来都不知道的。所以很多人现在去看卡尔维诺又会去帕韦泽那里去找到他的源泉。 不过就真的太早离开了。 是啊，那他的诗全集呢现在被译成了，全部译成了做中文。其实以前呢有一个很小的译本呢，就是台湾的李辉贤译的版本，就其实只有20多首诗而已。现在终于有本全集，大家可以看到全貌了。 是，那个诗集都令人唏嘘，就叫艰难之活。 是啊，其实呼应回呢意大利另一个著名诗人叫蒙塔雷。蒙塔雷有一本诗集呢就叫生活之恶。咁佢係艰难之活，大家可想而知嗰个时代，或者係其实喺欧洲嚟讲，意大利都唔係一个几富裕嘅地方嚟嘅。其实 咁、我哋第一首要欣赏嘅呢就叫做风景。 风景一，给波里帕韦泽。这儿人迹罕至的山巅，只有蹶藤裸露的石头和贫瘠的地表，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招呼的山顶上只有呼吸的空气是清凉的，很难爬到。这上面 修道者在得道以前曾经在上面一直待着。他披过的羊皮有一股麝香味和烟味，如今摊在这里，周围是灌木丛和石窟，如果他躲在阴凉处抽着烟，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因为他的外表和周围烧焦的植物一样。访客爬了上来，满身大汗，累倒在岩石上，看到他四腿张开，眼睛圆睁，像是见到上帝，深呼一口气，他升仙了。稀疏的红胡子长在太阳昏黑的脸上，他在户外拉的一泡屎被太阳晒干，山坡和山谷都遍染绿色。一群盛装的乡下姑娘穿过葡萄藤下的小径，欢快地赶着羊群在平地上跑来跑去，有时会摘几篮水果，但还没有到山顶，农民就跟在他们后面喊他们回家，他们就弯下腰藏在那些树叶间。农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不再去看修道者，但还是会在劳作后爬上爬下，当他们口渴时就一饮而尽。他们抬起眼睛看着烤焦的山顶，在凉爽的早晨，他们会回来了，疲累地工作。到黎明时分，那时如果一个乞丐经过，他们会谈到所有的泉水都将在收获的季节喷涌而出。他们坐在山脚下，脸被太阳晒黑，窃笑着那群女孩，说他们穿的衣服就像破羊皮。 风景咁就系柏伟泽嘅作品。 嗯，呢首系风景祖师嘅第一首，佢写咗成世啊，其实直到佢本诗集《诗全集》最后面，佢仲有写呢个题目，就一共写八首。叫風景嘅詩，咁所謂風景，我哋一般都會想像係種田園牧歌啊嗰啲嘢，咁入邊都有出現一啲貌似田園牧歌嘅嘢啊，咁咧佢會寫到啲鄉下姑娘啊點樣點樣啊咁樣，但係咧總嘅嚟講，佢係喺度反諷緊田園牧歌。我睇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有啲題外嘅想像，就係我第一次對風景兩個字產生一種動搖，就係我喺大概十幾年前咧，我嗰陣時幫綠色和平咧係去山西咧調查嗰啲煤礦啊嘅時候咧，我就奇怪啲人點解成日同我講風景風景咧？我話呢度邊有風景啫？後屘我先知原來佢講緊係風井啊，即係你挖煤嗰啲井啊。咁我就覺得原來風景對於唔同嘅人係有唔同嘅意思嘅，係啦。咁其實喺呢首詩入邊，我哋都感覺到。但他入面有一个讽刺，他第一部分是讲一个修道的人，即是传统天主教有一些这样的隐世修士的，在古代中世纪的传说都有的嘛，他们完全隐居啊，又根本就不理身不理世那种，就过着一些纯粹的精神生活。但他入面首先讽刺了他的，就是 他都是要即係要吃东西 要拉大便的等等。但是到最后呢，再有一次讽刺，就是说咁呢啲修士喺傳統嘅宗教形象入面，佢係披咗一張羊皮噶嘛，佢哋唔著世俗嘅服裝噶嘛。但係去到最後咧，佢話嗰啲女孩子咧，俾啲男仔睇到啊，又笑呢啲貧窮嘅女孩子，話佢哋著嘅衣服就好似破羊皮咁。其實呢兩個意象連起上嚟咧，你會感覺到佢喺度稱讚緊嗰啲也許係被呢啲聖徒所鄙視嘅過緊世俗生活嘅女孩，其實更接近聖徒。跟住入面暗示緊一樣嘢，佢哋都做緊佢哋自己嘅一種朝聖同埋修練。 係呢首咧就係風景祖師裏面嘅第一首啊！嚇，跟住我哋要聽聽兩支煙。 兩支煙，柏偉澤。每晚都是自由的，你看到光反射，在肆虐著狂風的瀝青路面上，稀疏的行人。都有一个有故事的面孔，但是无人在这个夜晚感到疲累。成千上万的街灯照亮着那些停下来翻找火柴的人，微弱的火焰熄灭在那个找火柴的女人面前被风熄灭，因此有点失望。 他再找另一根，也熄灭了。现在他轻轻地笑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声说话，我们可以喊，没有人会听。我们把目光投向所有漆黑的窗户，里面的人已经睡着。我们继续等待。女人耸起她的肩膀，感叹地说，她鲜艳的围巾掉了，那几乎就是她晚上的取暖器，于是只能倚在一起，靠在角落里躲避着风的侵袭。已有一个烟头丢在破旧的沥青路面，围巾得自利约，她告诉我，但现在她很高兴失去她，因此她遇到了我。如果想把围巾带到这里，必须花许多夜晚，乘坐那些翻腾在大洋里亮着灯的远洋客轮。夜里总有风浪，这个很确定。它是一个水手级的礼物。周围没有别人。他对我小声地说，如果我想上去，他会给我看他的照片。卷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他工作在肮脏的机房，清洁着引擎。他说我更好看。两个烟头现在丢在沥青路面，我们仰头向上看，看到上面的窗户，他指着说，是我们要去的地点，但取暖器坏了，在晚上迷失的轮船需要一点引导，大概只能靠星星。我们手挽手过马路，调皮地互相取暖。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两支烟，柏伟泽的作品。 两支烟睇嘅名咧就好香港电影 啊，半支烟 系啦，半支烟咁，同埋咧一睇呢个名字就知入边实有故事啦。两支烟嘅邂逅系点样咧？咁的确系成首诗系一个爱情故事嚟，可以咁讲。喺生活中得唔到慰藉嘅人，点样互相慰藉？佢入边佢话，一开始佢话当狂风暴雨嘅时候咧，咦，有上千上万嘅街灯咧系喺度。照亮緊呢啲停低度揾火柴，停低揾火柴其實係為咗揾緊，即係生活中一啲最卑微嘅自我安慰啫嘛，嚇、啊！即係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一支煙、一杯酒已經好，即係對自己好大安慰。咁喺嗰度咧，佢就帶出咗一個故事場景啦，有一個女人喺度揾火點柴，咁於是咧佢就好自然咁樣用呢樣嘢同佢搭訕咗啦，兩個人嘅兩個孤獨嘅人嘅相遇嚇，跟住咧就講起。另一个人喎，讲起佢曾经嘅爱人，跟住呢入面有一个引诱嘅场景啦，就係、是、嗰个女仔话，哎，你想唔想上去我屋企睇下佢张相啊，但呢你仲靓嘅佢喎，你靓仔嘅佢。即係意大利女仔下係好大胆㗎，咁而且呢后面係好浪漫，佢话我哋间屋嗰个取暖器係坏咗嘅。既然取暖器坏咗，咁咪互相取暖囉。但係最后一笔荡开呢，佢又諗起咗佢嘅前男友係一个水手嚟嘅。个水手喺一个迷失嘅轮船入面係靠星星指引緊。即係嗰度呢，即係佢唔單止係佢哋两个人嘅命运，第三者嘅命运亦都喺度。咁我觉得呢个细微嘅场景係非常之温暖嘅。係，你会睇到呢，我哋一无所有，但係我哋有對方，有彼此。 係兩支煙，咁我果然裡面有好多故事。 係， 跟住我哋要聽《寬容》。 寬容，柏偉澤。無聲的雨落在海面上，穿過凌亂而空寂的街道。一個孤獨的女人走下火車，她的外衣下是一條亮麗的裙子，映襯著她的腿。消失在黑暗的出口，鄉村可能隱沒，晚上冷漠潛伏在每扇門前，那些房子在黑暗中冒出藍色的煙，窗口閃耀着暗紅色的光，光照耀在那些緊閉門窗的黑房子之間。 第二天是冷的，阳光照射海面，穿裙子的女人在喷泉边洗手，水被染红，她干枯的金色头发像剥落的骨皮掉落地上，她斜眼看到温泉边站着一个脏兮兮的孩童，被她迷住。阴郁的女人打开面向广场的窗子，她们的丈夫将一直在黑暗中打盹。当夜晚降临，雨又开始下了，浇灭了许多热情。那些妻子吹着炭火，定睛看着黑房子和无人的船边，房子的窗子都关闭了，可里面有一张床，一个金发女人享受着生活，每个人都在晚上休息，每个男人都想在早上挽留住一个在洗手的金发女人。 宽容就是意大利诗人柏韦泽的作品。 这首诗呢，宽容这首诗呢，令我想起2000年的那个奥斯卡外语片，最佳外语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香港好像叫《真爱伴我行》。入面呢就讲到一个女人来到一个小镇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很明显呢，在首诗的描述里面，她可能是从事皮肉生涯的、或者是总之是一个有过去的女人。她去到这个小镇呢，她立刻就吸引到即係個小鎮嘅男性嘅目光啦，但係咧，大家就唔同嘅人，小朋友點樣對佢，女人點樣對佢，有夫之婦點樣對佢，年青人又點樣對佢，咁都喺呢度寫咗出嚟。但係咧，有意思嘅就係呢首詩嘅名叫《寬容》，咁喺嗰部電影咧係唔寬容嘅。嗰部電影入面嗰、女主角咧，就因為咧太靚啦，所以咧就被啲納粹法西斯軍隊所玷污啦。但係之後咧，又因為咁樣咧，又被當地啲人排斥，即係覺得佢係勾三搭四啊等等嗰啲人。咁其實部電影入面係唔寬容嘅，但係呢首詩入面咧所講嘅人咧，其實每個男人心入面都想留住呢一个咁样嘅女人，而每个阴郁嘅女人啦，即系嗰啲男人嘅妻子咧，又会望实佢、及实佢，但系咧、大家亦冇乜点即系对佢真正咁排斥，而且好似诗人所讲，每间屋都应该有一张床俾一个咁嘅女人去享受生活，咁样先系宽容。咁我哋会睇到即系一种好似浮世绘咁样，一切都喺度发生紧，咁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逻辑去完成自己嘅生活，咁唔一定都会系变成好戏剧性或者系大起大落咁样嘅。 系咁啊，所以呢首诗就叫做宽容。咁啊，跟住我哋要听另一首啊，《悲伤的酒》。 悲伤的酒二，柏韦泽。坐着发呆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时光轻易地消逝了。三口酒下肚，酒劲上头，独坐厮杀，耳边满是嗡嗡的噪声，一切退隐，盯着玻璃杯，希望一个突然的奇迹降临。工作，男人独酌之时不能想工作，将如同古老命运一般，再次让他感觉到痛苦。不久，眼睛就如同核子一般，看不见令人伤心的世间。如果男人起身回家去睡觉，他会看起来像迷路的盲人，任何人都可能从猜不到的地方跳出来狠狠地打他。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可能会闪现在大街上，躺在他的下面呻吟着，以过去躺在他下面的那种方式呻吟着，但男人并没有感觉，他只想着回家睡觉，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除了寂静中的回响。脱掉这个男人的衣服，你会发现潮水的身体，皮衣的上下打着补丁，谁会想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曾经是多么的容光焕发。没有人猜到曾有一个女人温柔地抚摸过这个男人，和他激烈的热吻，为他伤心流泪。而现在这个男人回到家里，只能孤枕难眠地独自叹息。 悲傷的酒又是一組詩來的。 啊，是啊，講緊不同的飲酒的人的這組詩。那第二首呢是關於一個老男人。一個老男人呢，他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孤獨者。啊，咁就自己飲酒，工作完咗之後，啊，自己飲酒，自己翻去瞓覺。而且咧，佢老到咧就係，佢已經唔再去想像生活嘅可能性啦。但系咧入邊最殘酷嘅一點就係提出嚟，詩人就話：即使一個咁樣嘅人，一個皮衣上下打着補丁、身體有潮水嘅人，邊個會諗到佢都曾經係有人愛過，有人係温柔咁撫摸佢，同埋劇烈咁熱吻嘅呢？啊，咁其實呢個呢入面就喺度解釋緊，每一個酒鬼都唔係話至今墮落成為酒鬼嘅，可能佢都曾經係有個希望嘅對生活啊，但係被生活唔知點解就打擊到咗呢個地步。佢入面呢佢有一個比喻，佢話佢好似一個迷咗路嘅盲人，每個人都會可能跳出嚟打佢，咁唔係話每個人都可能跳出嚟帶佢路啊，係一個咁樣嘅生活嘅困境喺度。 係，所以就係艱難之活啊嘛。 非常之艱難。咁佢入邊咧就呢一個形象，酒鬼嘅形象咧，其實又有啲似對自己嘅自憐，因為我哋知道咧，佢喺最後嗰幾年咧，的確係好情感好不如意啦。咁曾經係愛過，但係而且愛得好兇烈，係同一個明星啦，女明星。咁但係最後咧，人哋離開咗佢啦，咁佢就開始放縱自己，飲酒啊，同埋最後以自殺告終。 唉，真係可惜啊！佢都係太早離開啦。 係啊，其實佢仲寫咗幾部小説，都係好重要嘅小説。咁其實後嚟大家翻譯翻佢嘅書過嚟中文世界嘅時候，大家先意識到哦，原嚟意大利唔只係有卡爾維諾，唔只有艾柯嘅，仲有咁多啲夭折咗嘅有才華嘅人。 係，咁我哋今集介紹咗柏偉澤啊，咁啊下一集再介紹另一個詩人啦。 好， 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